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群》，作者 T 大，第四十集。 朱玉没懂，不过至少他搞清楚一点，那就是刘小妍这么努力学英文，不是为了出国，也不是为了成绩，而是为了那个说不出到底信不信的上帝。朱韵对刘小妍抱有120分的好奇，他吸引着她，强烈的吸引着她。朱韵每天都找刘小妍玩，他们一起吃饭，一起自习，一起坐在台阶上吃花。全班同学都对刘小妍有一种误解，觉得她傲慢无礼。朱韵觉得不对，刘小妍的确高傲，但她并不无礼，而且她的心很软。某个下大雪的冬日，学校提前放学，大家都走了，只剩下朱韵在教室里等着母亲下班。在她看着窗外雪花发呆的时候，刘小妍回到教室，她给她买了一串糖葫芦。他们一起坐在教室里发呆，寒冷的天气里，天地间色调惨淡，还好有这串糖葫芦，红得惊人。在鹅毛大雪中，刘小妍给朱韵讲了自己的事。刘小妍父母离异，一直跟外婆生活。就在她入学前夕，外婆得了一场大病，当时病来急，犹如山倒。医生很委婉地表述，这场病怕是凶多吉少了。后来医院不再收他的外婆住院，刘小妍把外婆接回家疗养，外婆每晚都被病痛折磨，刘小妍无计可施。偶然间，他向上帝祷告， 其实我谁都求了，能做的我都做了，他给我的印象最深，可能是因为那天晚上刚求完他，第二天外婆的病就好转了。 所以你开始信他？ 不是信。 刘小妍再次强调， 我在求他时候说了，如果他能帮助外婆，我就永远陪伴他。他做到了，所以我也得履行约定。 我懂了，不是信，是还愿，对吧？我外婆信佛，也经常烧香还愿。 刘小妍想了想，然后点头， 嗯，大概就是这样啦。 傍晚，母亲来班里接她，回去的路上，母亲第200次叮嘱朱韵离刘小妍远一点。朱韵还在回味口中冰糖葫芦的甜味，有一句没一句地答应着。 小小年纪搞得这么不合群，信一些杂烂东西。 母亲一路上抱怨。 还有啊，你们那个老师朱韵，你记着，平日除了上课以外，他讲的那些乱七八糟的都不要听啊。 朱韵一顿，王老师确实在闲暇时间给他们讲过一些温馨而有寓意的故事，但也只是一讲一过，闲聊罢了。朱韵不知道为什么母亲会特地提出来。后来随着课业难度渐渐加深，同学们的英文水平也提高了不少，加上刘小妍并没有刻意隐瞒，渐渐的，大家几乎都知道了刘小妍的事情。她离集体更远了，她只有朱韵这一个朋友。不过好在班主任王老师非常宽和，朱韵知道王老师一直在教务处为刘小妍说话。虽然仍有老师和家长不满，但刘小妍的成绩并没有下降，反而名列前茅，校领导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。圣诞节，朱韵第一次逃课，这对她来说意义非凡，毕竟此生头一次。刘小妍带着朱韵去逛街，朱韵一路上心惊胆战，又觉得格外刺激。他们坐在广场中央吃烤地瓜，朱韵紧张地将自己准备的礼物送给刘小妍。 今天很重要吧？ 朱韵低声说。 我查了点资料。 刘小妍没说话，把礼物盒拆开。朱韵又紧张起来， 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，很便宜的。 他没有充足理由跟父母要钱，自己攒了一星期的零食钱买了这件礼物。刘小妍转过身去，掀起头发，说：“ 帮我戴上。” 朱韵给他系项链，手指颤抖，明明天气没有那么冷。刘小妍的脖子很白，很美。 戴好了。 朱韵小声说。刘小妍转过头，在他脸蛋上亲了一下。朱韵一动不敢动。刘小妍笑了笑，说：“ 喜欢，谢谢你。” 朱韵高兴起来，他们闲聊。朱韵说：“ 马上要期末了。” 刘小妍看起来不太在意。 咱们加油吧，争取让他们闭嘴。 刘小妍转头看他：“ 让谁闭嘴？我后座那几个。” 以方志敬为首的几个男生总是在学校里说刘小妍的闲话。 他们总乱说，你不生气吗？ 气什么？他说过，人是有原罪的。 刘小妍纤细的手指捏着朱韵刚刚送给她的十字架项链，无味道：“ 想让我生气，他们也得有那个本事。你信不信，期末考试我让方志敬一篇作文，他也赢不了我。” 朱韵笑着看着他。刘小妍瞥过来：“ 干嘛？不信呀？” 朱韵摇头：“ 信。” 他喜欢看这样的刘小妍，漂亮又骄傲，就像只孔雀。“你一定要赢啊。”朱韵在心里这样对他说。然后那一学期的期末考试他们确实赢了，接下来的第二个学期他们依旧赢了。如果没有发生那件事的话，也许剩下的那些期末考试他们会一路赢到底。初二那年秋天，大洋彼岸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恐怖袭击，震惊全球。一时间所有的媒体都日夜不停争相报道，整个世界笼罩在一片不祥的阴云下。还是初中生的朱韵对这件事情并没有太多的关注，毕竟离他太过遥远。比起他，刘小妍对这件事情的关注度明显更高一些。朱韵通过报道已经知道，这起恐怖袭击有宗教因素在里面。在那几天，刘小妍的话变少了。而朱韵没有注意到的是，除了刘小妍，班里还有另外一个人比以往沉默。朱韵清晰地记得，那是星期四下午的体育课，刘小妍没有参加，方志敬是体育课代表，回班来叫他，刘小妍没有理会，方志敬与他发生了口角。晚上的时候，刘小妍吃完晚饭回来，看见书桌里的东西被人翻过，里面放着一堆黑乎乎的东西。刘小妍把那东西拿出来抖开，是一件黑袍，从黑袍里还掉出了他被撕烂的笔记本。他看向方志敬，后者也看着他：“ 反正你这么喜欢上帝，就跟他们一起死吧，死了就见到了。” 当时朱韵被母亲叫去办公室改题，等他回去的时候，刘小妍已经动手了。同学们主动让开一片空场看热闹，没人想多管闲事，也没人想上去帮忙。刘小妍一向冷漠高傲，班里看不惯她的人非常多。她第一次动怒到这种程度，拾起桌上的英文字典朝方自敬的脑门狠狠砸去。可刘小妍毕竟是个女生，力气远没有方志敬大。她给他按在桌子上，拿那黑袍使劲往他身上套。这时朱韵跟在王老师后面回教室，王老师满脸疲惫，一进屋就看见混乱的场面，他想要上前制止，待他拨开人群，看到方志敬踩着刘小妍用袍子将他整张脸都缠上的时候，那个一直温柔平和的王老师忽然崩溃了，他冲上去给了方志敬一巴掌，拼命地大叫：“ 疯了是不是？是不是全都疯了？” 班里接下来的课停了，当事人都被叫到校长办公室， 其他人留在教室兴奋地议论纷纷。 你们都不知道吗？黄老师也信内阁？ 他信的是劫机那伙吧？ 对哦，他们俩从教派来讲现在是死对头了呢。 太刺激了。 你从哪儿知道的？ 你都不看电视的？ 朱韵一语不发，看着空着的刘小岩的座位，地上掉落了什么东西。朱韵走过去，发现他送他的项链，或许刚刚撕扯的过程中掉落了。朱韵把项链收好，想着等刘小岩回来再给他戴上。可刘小岩再没有回来，他也没有再上学。朱韵从母亲那里得到消息，说他转学了。同样，王老师也不再带朱韵的班级，他们换了一名教学很严格的男老师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